半夜啊，顾客迎门干嘛呀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哦，包夜呀，呵，天天就爆满啊，是吗？你说你等会儿吧，娱乐营业场所这个营业时间不能超过凌晨两点啊。啊，对了，去问去了，记者一打听，工作人员说了不知道，嗯，不知道，嘿，好嘛，还这事儿呢啊。另外再托付一句啊，说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季节，很多单位搞这个秋季运动会，哎，结果运动场上是频频出现伤兵，就是平常运动的少，炸这么一伸胳膊伸腿啊，啊，腰扭了是吧，筋那个给抻着了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健身锻炼是吧，它不是说一猛子的事情啊，得也一样啊，常抓不懈嘛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啊，你看看，让人家给听众替我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最近我这个记性是太差了是吧，人家关晓红说了，那叫寻找回来的世界啊。这个听风也说啊，这个连演员的名字他们都知道是吧。海娟大姐说给六岁的孩子大办生日，这事儿听着忒可笑了。可说呢啊，又见青天，呵，三寿啊，说是唱得好啊，就是唱得太突然了啊，他一点准备都没有是吧，差点没坐地下、啊、哈哈，那是吓的。夭夭之桃是吧，很多朋友啊说这个精细得慢慢的，就慢慢试着听啊，听着听着就听出味儿来了是吧。人家那谁那个沙溢帮里面那台词就那么说的嘛，这茶吃出点味儿来了，哈哈。阳光师傅，呵啊，歌哨，这个秀猫，荣子，呵啊，玉园，我看看啊，哎呦，春晓说这怎么不放京戏，放相声了？他一回事儿嘛，传统艺术嘛，是吧？啊，谢晋超是吧？顺其自然，说这个蛋炒饭这个事儿，他不能够不了了之，是吧？要他应该追责吗？50后。啊，50后说的也是，那么多人，他有的地方他贫困都吃不上饭呢，你还弄这个，还倒了，你还喂猪去了，敏敏啊，还有这个落霞，哎，还有啊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是这个啊，尹无朋啊，这么大侄女，哎呦，这个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啊，蛋炒饭唱得好，哈哈，对对对，唱的孩子都饿了啊，张国荣是吧？很多朋友都来了啊。百年基业啊，一德邦是吧，我看看短信上的货，回家短信也不少啊，6534啊，也那意思啊，蛋炒饭，这碗蛋炒饭得追责，哈哈。4903啊，这嗓子不错啊。9418说了，以后明儿来个卤煮版的炒肝版，不至于的，四九城的老百姓不至于。